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 呢首歌我个铃声嚟噶，梁锦祥知唔知而家？ 咩声话？ 我个铃声，我手机铃声就用呢首歌。 啊、 全香港我得我得我一个有几威啊，系嘛？冇钱买烟啊！ 我最叻啊，你嚟噶？ 啊，唔系最叻都系你啊！ 我唔叻嗱，有好几样嘢要宣布嘅。第一样嘢咧就系今日呢个节目咧，原本咧就系、是、北上频道啦。咁但系阿杰斯仔咧，因为咧滞留咗上海啊，咁就所以赶唔切翻落嚟。咁原本佢今日讲咧就讲呢个温州嘅。 系啊。 咁温州咧，我就未去过。温州城我就去过啊。 温州城边度温州城？ 温州城好多地方有温州城嘅，你唔好扮唔知啦。 我知道我知道我都，你去过咁你真系都又饮地嗰度都。 睇下啫，睇下啫， 睇下啫，望下啫。 嗱，第二样嘢咧就小弟咧就因为有啲私事要处理啦，咁所以暂别一个即系节目咧就三个礼拜吓。咁、呢个咧就由礼拜一开始计起嘅， 礼拜一开始计起 吓。咁要做七月。大概二十号到翻， 系呢台冇又翻嚟梁锦祥频道讲。 唔系，我要每个节目都要讲啊，真系痛苦啊！ 琴日冇讲啊，星期四 冇，琴日冇讲， 冇讲 啊，即系因为都比较仓促嘅决定。 有仓促， 咁咧就今日咧，因为如果做呢个前男手记嘅话咧，其实我哋喺早两个礼拜之前咧，亦都讲过话，即系我哋个主题啦。咁但系咧，我谂下咧，即系其实呢两日咧有啲即系好大嘅新闻啦。咁就係講到呢、這個即係濫藥嘅問題。 濫藥問題， 濫藥問題咧，其實就即係都大家都知道好耐㗎啦。咁但係咧，即係因為呢個新聞咧，實都比較震撼啊。佢震撼嘅地方就話咧，即係好多好年青嘅朋友咧，佢哋即係濫藥之後咧，就導致嗰個膀胱收縮，腎臟嘅衰竭。咁咧就個膀胱收縮到咧，就即係比原來嗰個容量咧就縮小咗，我諗都差唔多剩低十分一度。 頻頻要去廁所啊，即係話 频频都唔足以形容嗰种情况啊！ 即系用尿袋， 要用尿片咯、 啊，尿袋尿片啊， 尿片啊， 尿片， 尿片啊，尿袋比较麻烦，因为你要开个窿， 要开个窿啊嘛， 咁所以有啲人就觉得唔系太即系好睇啦。 系啊，怼得多咧，你嘅膀胱有问题，即系成日喷。 嗱，因为呢个咧就系以前嚟讲咧比较少讲嘅。即係嗰根據新聞嘅報導，呢個係香港即係首次發現嘅。即係我意思係話，即係香港係第喺世界上首次發現呢樣嘢。 但係基本上我都有啲朋友懟嘢噶嘛。咁索劇索係，佢真係索到咧，佢成日去廁所啊！而家佢真係有時呢輪唔懟啦，唔懟佢都去廁所嘅喎，係去得好密嘅喎。 佢個好簡單啫嘛，個容量佢嗰、那個即係膀胱嘅容量，你等於個袋咁樣。你膀胱嗰個就係裝啲尿啊嘛。咁以前咧可能係裝兩三杯水咁樣。咁但系而家系点啊？系装两匙羹， 哇！真系喷， 所以物即系变咗系你有少少水，即系有少少水尿喺个膀胱度，已经唔可以储到啦，即刻要去厕所啦。咁佢有一个讲法就话咧，佢由呢、這个即系唔知由地铁站行一个站已经忍唔到啦。 哇，大佬！ 咁所以咧就即系呢个系一个比较震撼嘅消息啦。咁我见到咁，我即系睇到咁嘅新闻，我觉得即系今晚我哋都要花少时间讲下药， 讲下药物啦。报纸咪食，我嗰次咪讲话有啲僆仔十几岁啊，中几啊？ 中初中、 啊，初中啊？ 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而家其实系唔止初中、 啊，唔止初中、啊。喂，你知我哋有时做义工噶啦，系嘛？咁咪去接到啲去啲学校咧做啲个案啦。喂，我系知道咧有小学生嘅五六年班到啦，系细路咁样系滥药嘅，都系群党啊，都系以前就食兴头嘅，而家就又唔同咗，又索 K 啦， 系咪 K 平啲啊？ 差唔多嘅，价钱差唔多。喺香港嚟讲咧，就因为如果你 K 咧，就可以同人分享啊嘛。譬如我买50,000，咁我派少啲咯。但系兴头嗰啲，你一粒搣开两粒嘅话，你冇可能搣八粒噶咁样啊，所以。價錢嚟講變咗係 K 就可以大家分享，並頭咧就頂籠係一粒搣開兩粒啫，就一人食半粒，咁啊 食咗半粒我諗都即係食開啲冇乜癮啦， 食開啲冇癮㗎啦，講真，咁樣通常咪索 即係你梗係越食越多嘅啫， 係啊越食越多， 所以即係。分享呢個鈴頭丸呢個都唔可行嘅。 鈴頭丸係都唔可行 ，K 都其實都唔可行㗎，你都係越索越多㗎啦，講真係咪先？我眼見而家啲僆仔係恐怖，即係而家。報紙講真係冰山一角，其實好多 band 翻學校都係咁噶，小學都有，你諗幾恐怖啊！ 咁我哋呢個節目本身就用一個好現實嘅角度去探討一下啦。咁、我哋即係撇開呢、這個即係、就是、批判嘅情況，我哋唔講住啦，即係我哋知道好嚴重噶啦。我哋其實節目入邊都講好多次，我哋初咗嗰幾集。 幾節我哋都講呢啲。 但我絕對係唔贊成。 咁但係即係你從一個即係記者嘅角度，即係其實你自己親眼所見點啦。我係講過啦，我自己見呢就見到啲人索到瞓低咗嘅啫。 瞓低通常都係囉，因為迷下迷下咁樣，通常都係譬如果我返大陸啦，咁樣都有啲人俾啲 care 俾啲女索㗎嘛，所以溫下迷下迷下咪帶佢返屋企囉，咪帶就上網都通常 搞嘢。我自己所見咁樣嘅，即係我有一次喺羅湖啦，就見到三個人，就兩個呢烏下烏下就 過關， 扶住一個女仔過關。咁、我諗嗰啲就應該係即係濫藥嘅例子嚟。 黃光都好多㗎，有時黃光夜晚車呢、根本有時就係拍住架嗰啲死狗箱車喺度㗎嘛、其實已經係報咗警咁就喺度 send 返嚟香港，即係嗱臨就送去唔知北區醫院定邊間好似屯門醫院咁樣。好多個時候見到㗎，有時我夜晚返嚟嗰時候呢，喺黃光見到佢拍住架，根本基本上長期拍喺度咁滯。 咁佢嗱，即係你如果你見到呢個現象呢，基本上你可以理解為佢哋喺 disco 度濫藥啦。 卡拉 OK 囉。 卡拉 OK 啦。 卡拉 OK 啦 ,disco 酒吧啦。不如而家深圳嚟講呢，就酒吧就比較捉得嚴啲喎，唔知點解反而少啲濫藥喎。而家喺一係濫藥嘅酒吧啦，通常就係自己開間房玩。一係就走去disco 玩。disco 呢就睇下邊啲啦。我想講下啲衛東嘅 disco 真嚇死你。嗰啲。 衛東你意思係惠州嘅東鋪定咩？ 惠東即係喺羅湖商業城下面有嗰啲。 唔係我講少少先，我講少少 先。咁下面你搭90蚊90蚊嘅。咁個零鐘頭你就去到惠東㗎啦。咁一個 咁遠 過九個字差唔多啦，過嚟係過一個鐘頭多啦，一個鐘頭。而家揸車一個鐘，坐大巴就個零鐘啦，去惠東。點解去惠東呢？嗰度消費平。十蚊一支啤酒，如果你落去嗰啲所謂類似娛樂城嘅地方啦，但係咁娛樂城咧十蚊消費平啦，十蚊支啤酒，咁你去到可以做大嘢㗎啦，譬如你喺深圳想消費500蚊嘅話，你喺惠東基本上消費100-200蚊你夠。 佢係平過 二線啦，二線都廿幾蚊支啦，28蚊支啦，係咪先？你報緊唔得添啦。 係啊，100蚊五支我都知，100蚊一打，唔係半打，100蚊半打，係因為真定假添嘅。 假嘢我哋揾日咧，我拍阿傑斯仔講一集不上頻道講下假嘢，呢啲咁啊唔好講住。咁去到惠東有啲咁嘅娛樂城啦，係嘛？成個場都揈頭場嚟嘅，即係你喺深圳，就算我成日講啲嗰啲所謂深圳嗰啲揈頭場，都有啲人唔 high 嘅。我去到惠東， 唔係我見好多啦，唔 high 嘅都好多， 都唔 high 好多嘅， 好多好多。 你有啲淨係諗住戒女，好似我咁嘅啫。 唔係，我就好笑，我嗰日走去，即係你知我成日都去㗎啦，即係我總之我經過我就攞落去巡一巡 嘅。巡嘅。我知咪巡嚟為咩？又唔係為咗溝女， 唉。唔係咁，我哋即係為咗節目需要，我哋真係巡一巡，同埋睇啲報紙講得啱唔啱啊？阿薩有介紹嗰日佢即係前幾日講呢單嘢嘅時候，就做咗個頭版啊張報紙。又講邊度即係福田呢、 福田 邊間場係咩咩咩咩，我睇過都唔係落到去。 未必係㗎，你可能早囉，佢基本上如果係你 我都唔早㗎啦，大哥 幾點先 深夜點零兩點。 點零兩點就黃金時間喎、 啊。係囉係囉。但呢個就咁講，呢個咁講係點樣呢？因為近期呢數得好勁嘅。 係。 所以呢係有可能真係未必係變咗未必係分頭場。 你記住數呢就只係數深圳一二線嘅啫，你去到惠東咁遠呢 係啦，嗰啲就唔同啦。同埋呢即係如果你話 high 呢，其實一般而家都喺房 high 嘅。 一般都係嘅。一般都 係。即係如果你話咁串去到話咁張揚喺個 dance floor 跳舞嗰度 high 呢，我自己 而家少㗎啦，真係少。 見到就比較真係比較少。真係比較少。因為呢佢唔多唔少，佢哋而家都仲有嗰啲實 Q 喺側邊睇住㗎嘛。 執緊人㗎嘛。 係啦係啦執緊人。所以我諗就冇咁狼。 因為拉得多呢間場會封㗎嘛大佬。你搵得幾多錢啫。 唔係，所以我就覺得佢哋真係做報紙嗰啲好有陣時好求其㗎。即係你唔知㗎，你又真係覺得嘩好似係咁樣㗎。其實如果你真係自己佢報完你攞得睇過呢，其實好多時都唔係咁樣 㗎。其實我介紹呢批朋友話不上去玩呢，而家呢嫖係唔驚嘅呢排。而家係拉緊呢個。 千祈唔好話唔驚，你要修訂下先。即係呢就相對嗰個懲罰呢就比較冇。 呢排嚴打嘅目標呢就係白粉毒品。 一定係毒品 啦，嚴打毒品。你唔嗨嘢呢，咁佢而家警力嘅全部呢就去曬搞呢啲。咁你其實反而其實話呢排嫖呢係比普通時間仲安全嘅。 系嘛？ 系啊，啲经真系经验。 各位听嘅咧就唔好信阿牛讲啊，即系。 喂，当然 有乜后果自负啊，即系 比例安全， 系 比例安 全，相对安全，相对安全啊！牛哥一定要讲，即系 相对安全。喂，喺大陆冇话点办 安全嘅，冇错。 所以话铁豆呃狗嚟嘅啫，千祈唔好信啊，大佬，系咪先？ 都似乎有啲嘅，都似乎有啲嘅。不过即系问题咁样，我成日讲一句就话，你越以为好安全，佢。但是当佢一旦有 0.0001% 你中嘅时候呢就好大镬嘅真 係。你諗下啦下沙有一间好出名嘅酒店得间啫其实啦我名我唔费事开啦。喂嗰、那个话明后台系解放军嗰啲唔知乜乜乜仲有某灵王嘅太太都有股份嘅。话明铁斗嚟㗎嗰度系咁下沙嘅地方系租500蚊一晚嘅酒店嚟嗰啲系。最后咪一样俾人扫咗咪呢个咯， 所以咪即系冇绝对嘅。我知道有两间都好硬嘅，呢个就是事实嚟嘅。 喂，你硬得过下山嗰间大佬？ 咪有一间都好硬噶，有一间都即系桑拿都好硬噶。 哦，桑拿， 我谂你知噶啦。 一阵间收尾 同我同你讲，打印证下系咪啦吓，真系。咁但系即系讲喺食药嗰度咧，嗱，即系如果你而家即系啲后生仔佢上去食咧。佢哋會去到幾遠食呢？ 哦，一般都唔會離開深圳，唔會離開深圳。 嗱，我覺得有個原因點解？因為如果你嗨咗之後咧，你有咩事你翻落嚟咧，你即係去到老年咁遠，你都真係都唔知。 黐線啊！人哋唔會諗呢啲後果嘅，係你嗱，你年紀大啊，話俾你聽。 我哋諗得好周詳啊！ 我哋唔會諗呢啲後果。佢諗住上去嗨嗨嘢，喺深圳嗨嘢快啊，仲要搭個半鐘頭走去惠東嗨咩？唔通黐線啦！即刻就拿落去。即系最好一个都火车站就即刻有间啲食铺入去，所以八字头嗰间咪近咯，系咪先？啊，嗰间咪旺咯，咪即刻啲人咪去 八字头嗰间嘢而家仲存唔存在？ 存在，呢间嘢后台都好硬噶。 啊，但系奉劝真系唔好去啦，系咪咧？ 我唔会奉劝唔好去嘅，奉劝去到唔好 high 啊！真系我 系喎，唔系你唔 high 入边都可能俾人周住咗喎。 有权啊！我有个朋友就有咁 case 啦，佢又去八字头嗰间啦咁咧，佢就同我一樣唔 high 嘅，啊，咁我哋兩個叫做最苦悶人啊嘛，係咁啊，成班 friend， 咁啊一日去掃，咁啊拉咗我哋啲 friend， 咁啊係得我哋兩個唔拉，咁咧我就可能個人啊斯斯文文啊，都幾科啊，好精神啦，咁啊佢冇懷疑我啦，就放走咗我。我另外嗰個朋友大鑊啦，佢樣根本就唔 high， 個樣都好似 high， 真都要捉去東莞啊！ 佢有冇職場驗料咧？ 有職場驗唔到，但都要捉去東莞再驗。哦，你 唔系佢捉佢再验已经好啦，因为如果你即系大陆呢啲咁不文明嘅做法咧，好多时你即系就算冇 high 你冇嫖咧，佢捉到你都系照样砌你噶嘛。 啊，佢够数啦，去八字头嗰一万一拉200人啊，大佬可以，你知唔知啊？最系啦，你冇就玩。 好似系咪门口拉埋啊？ 你唔好话啲记者唔啱，嗰次真系足足拉200人，嗰次真系恐怖到几架猪笼即系全部去晒东莞，哇！真系。嗰啲木馬派出所隔離嗰度有一個大好大型嘅拘留所喎，拘留所啊，專為放呢啲咧，一係拉啲嫖員啊，一係拉啲定投啊咁樣，喺嗰度噶嘛，好恐怖嗰度啫。 咁你見過啦？你其實你見到嗨咗之後個樣係點啊？ 迷下咯，同飲醉酒個樣差唔多啦，都係雙眼反白啦。如果嗨定投啦，個頭真係猛咁啦。喺度摇咯，揼下咯，有啲摇得大啲，有啲摇得细啲咯。揩咗揈头，通常都脚飘飘噶，唔系揩摇头，揩咗卡锁卡，通常啲脚都会飘飘地，飘飘然，即系唔系企好嘅，好嘅稳啊，中意饮水啊咁样咯。 饮水呢个我知啦，因为佢好多时如果你唔饮咧，会 口干啊， 脱水 啊，口干啊， 好严重脱水添。 啊，所以系非疯狂饮酒 啊， 咁啊，所以咪喺嗰时候系咁。定咯，一系又迷咯，好集中喎，但好集中，好集中精神喎，即系喺佢系都系分得到是非嘅，即系话猜色中嗰时候，佢就知道三个路啦，呃佢唔到嘅， 呃佢唔到嘅。咁系咪如果你即系食索完再饮埋酒，咁系咪会更加即系效果？ 你真系勾勾地，而家系趴咗半粒并头索完再怼酒啊，大佬。而家并头开始唔系咁兴咧。就可能少啲，早轮啱啱并头同 K 交接期咧，嗰头真系啲人真系黐线噶，并头食完并头索 K 索完 K 饮酒系根本基本上都饮噶啦，系一齐食噶，哇！嗰人系迷到咧，即系好多啲女，其实当时喺啲 disco 门口已经晕低，我见好多单嘅， 係咪當時啦，有啲仔又益咗啲仔囉，即刻大上仔亂執西囉，個個都係咁㗎，而家嗰個時候。但而家呢 K 呢佢只係你會知佢要做咩嘢嘅，但係唔好過量，唔好過量啦，好似大麻咁咋嘛，你知佢做緊咩嘢嘅，但係你會興奮囉。咁如果你話係好正常嘅，其實睇唔係點睇出㗎，通常都係隻眼唔對 冇 focus， 冇 focus， 冇 focus， 但係都係都佢一知做緊乜嘢嘅，呃佢唔到嘅，即係佢係三個六就三個六㗎喇，佢識開嚟嘅呢啲，所以就行為冇分別，除咗揈頭之外，揈頭就即係聽到有冇做喐。 唔係，但係咪即係如果你以最近期嘅趨勢呢，係咪即係啲人已經開始唔係好識揈頭，已經係索 K 啦。索 K 啦，索 K 啦，因為索 K 即係唔知係咪型啲啦，好似阿爾法仙奴high cocaine 咁啦，啲人唔知係咪咁樣啦，即係索 K 係多喎，而家已經反而好似嗱，以前咧揈頭興起嘅時候咧，最興嘅時候咧，你係買唔到大麻嘅。以前未有， 即係冇貨嚟， 冇貨嚟噶啦。咁而家基本上你係買基本上係好難買到揈頭嘅。反而我覺得而家，而且根本有時候我落去玩啲女請我索 K 啊，我話你唔買揈頭咧，都買唔到咯。都依家咁樣啦，係買唔到揈頭咯，或者係好少揈頭帶過嚟噶。咁而家主力 K， 咁當然啦，遲啲有咩新嘢？新舊交接呢又有奇景出現嘅，或者每次新舊交接都有奇景。嗰時就隊完大麻食揈頭，跟住而家就食完揈頭索 K， 而家索完 K 隊啲咩就交接嗰時就最好玩，最好睇，最恐怖嘅話聲俾你聽。 最恐怖啦、 啊、全部瞓曬喺度街度嘅，我喺啲食個門口嘅。 唉，即係呢個世界都係好多嘢我哋理解唔到啊。 咁我理解得到㗎喎，香港玩唔好玩又唔係太，即係佢哋講緊嚟即係心理專家講㗎嘛，就擺學者先。一個人離開咗母體呢就靈石放啲㗎嘛。香港就我母體㗎嘛，我離開咗香港咁我自然放啲啦。咁嗰班僆仔都係一樣㗎啫，係咪先。唔好話僆仔有啲30歲到三四十歲照係。 白頭髮我嗨我哋都知道啦。 我係見過呢有啲 uncle 嗨到呢 ,uncle 我都話 uncle 喎，小弟40歲呀，或者呢我嗨 uncle 嗰啲呢跳嗨完嘢跳舞跳到上台呀。同嗰啲 dancer 一齊跳， 呢個唔使嗨都可以嘅、啊，我自己見過啲嘛，唔嗨都可以嘅呢、這個。 攬住一個 Hello 大嘅 Hello Titty， 即係我諗你好似個人嘅個身咁闊嘅 Hello Titty， 攬住佢就喺個舞台度嗰度跳。我仲記得係當時嘅北打澳， 但都知呢、這個都知道。 唔講得喎，開翻啦，冇錯。 開翻啦， 開 翻，唔好講，開翻啦，唔好講啊。 唔好意思，唔記得咗呢種規矩啦，咁就唔可以開名，咁就執咗就。 盡量唔好啦，唔係我可以解釋點解唔開名啦，因為即係其實呢啲好多都係江湖朋友啦，即係佢哋都係揾食嘅啫， 係啦，揾食嘅， 大家都係揾食嘅，所以就即係盡量即係 少提啲， 少提啲， 明就好啦，咁樣啦，係咪先？ 咁執到范二龍就話呢，禁毒處呢次可能做少好多嘢，因為食 K 仔呢可以搞死自己條賓州，佢唔使即係粥都嚇死人，唔敢食，咁要食即係叫嘅要食就叫啲牛食啦，咁樣咁唔係搞死自己條賓州嘅，嗰、那個係一個膀胱嘅問題啦，即係呢個係女性嚟嘅，頭先我哋即係喺報紙睇講喺報紙睇到嗰、那個 索 K 令到膀胱有事，就應該男女都 男女 都 有 事，男女都有事啦。 唔係一個， 即係頻尿啊！我索開嗰啲香港嘅朋友又好，大陸嗰啲女都係好頻尿啊，索開都頻尿。即係可能你而家幾，譬如幾個月唔掂咧，都已經可能已經收縮咗，已經差咗個膀胱咁啊係咁要去要。 咁咪講開咪，其實你咪知先個即係呢單新聞其實。 我知㗎，不嬲，唔係，但我唔知係咩事，但係佢一定頻尿。 哦、 你食揈头一定系瘦嘅， 系、 啊、因为食完揈头你系冇胃口食嘢噶嘛，而且你有你会揈下揈下做运动啊嘛，即系跳舞啊嘛，咁、啊、你系会瘦啲。 唔系，嗰啲好易解释啫，其实你嗰个类似你即系食冰咁样啦。 系咯系咯， 嗰啲系令到你嗰个新陈代谢加速 啊，加速啊嘛，咁样系有一睇咯，通常频尿又去厕所啊，我都咁讲又去厕所啊，女少啲啦，咁样我都会咁样讲噶喎。但原来点解会频尿咧？可能以为食嘢食呢啲药就可能以为系索 K 就会急尿啦，原来唔系，系会令个膀胱收缩。哦，咁而家我都学咗啲嘢嘅。 系啦，咁你得闲咧上去做呢、這个即系禁毒大师。 唔好意思、啊。即係你死我唔俾你死啊！我不嬲咁講喎，只要呢啲嘢，我成日講呢啲道女又唔好係道自己，唔好戇居啊！啲仔我啲女可以外道仔，啲女都唔好外道自己。 唔係咁你 飲酒都你粗嗨啦， 得閒你都解釋下嘛。 真係覺得好好老實啦，即係你死唔俾你死嘛。佢、你實咪問你攞㗎，係咪先問你攞，你頂籠咪唉俾錢佢自己買囉咁樣啊，我都唔知㗎啦。咁、你肯自己買咪自己買。以前啲女啊，啲以前都係啲女所謂潔身自愛，係 disco 式嗰啲佢係唔對嘅。但係呢就會問你攞，問你攞攞錢去買，買完之後嗰個錢係自己袋嘅。咁而家就唔係啦，基本上全部袋㗎啦。全部袋嚟㗎、 即係變成一個即係潮流嚟嘅、 啊。潮流嚟㗎啦。即係你唔買堆㗎嘛。即係你個個 high， 你唔 high 嘅話呢佢唔 咁你頭先講過就係、即係成間場都即係 high， 淨係你一個唔 high。 係啦。哇。咁我惠東某一間。 咁係咪眾人皆醉你獨醒。 咁我都扮 high 㗎。 你都扮 high， 你跟住 扮 high 㗎喎。喂以前食冰頭嗰時候。 我冰我冰下頭。 我頭有扮冰。我冰話你 high 咗喎冇啊。你要扮溝女係咁樣㗎，你要同佢扮到同一境界。你唔係同一境界呢 唔好交流。 唔好交流。是不是先即係佢唔似樣子唔似自己人呢你話題又冇咩都冇啊有時你扮 high， 哎呀哎好爆啊爆到好大啊我都咁樣同啲女講我扮曬嘢㗎係咪先講返惠東嗰間嗰啲 disco 啊我係見到啲人係恐怖到點樣呢嗰碟 care， 嗰碟嚟㗎搵個嗰啲維劑花生啲碟呢咁大概係十厘米到嗰個直徑到啦鋪滿曬 care 嘅。跟住呢就佢哋搵啲卡片呢嗰啲燈頭啲卡片喺度解呀解呀解一條條出嚟跟住又係搵個飲管係索嘅吸管係索嘅。嘩真係明目張膽到咁搵隻碟喎擺滿曬 K 喎嗰度我諗都唔平㗎嗰陣可能有啲人開 party 飲夠所以買大包咁對囉。 咁但係即係而家啲其實啲貨係點嚟嘅 點嚟我真係唔知喎大佬我咪拆家喎如果我知點嚟我發達啦話聲未聽。但係反而惠東啲 care 就反而好似比較貴啲添我覺得。貴啲添比深圳仲貴啲 㗎。同埋佢可能個需求大嘛。你好簡單個道理啦如果譬如話佢哋知道呢嗰度係好多人食嘅呢咁價錢會高㗎。因為你買到嘛。 買到。 你如果唔係太多人去食呢反而佢想個價錢低令到你更加多人去 咁 啊係咪所以即係未必好似我哋經濟學咁樣。 咁而家呢我哋啱啱嗰單新聞我啱啱講完啦香港最後最細個嗰啲係五六年班啦即係幾歲到呢其實香港。 你五六年班咪十歲十一二歲到 差唔多囉我去惠東見嗰啲真係有啲我都懷疑佢十一二歲㗎。一樣喺度。喺度 high， 咁三十歲個島一度又有啦 high， 總之係男男女女都係喺度劈嘅。係亂七八糟嘅劈到好恐怖好恐怖。咁樣下次有機會啦我再去一次惠東睇下咩環境再講。 深入 虎穴。 阿周立凡言龍問你有冇食過 K 就梗係冇啦。 冇啦真係食過。 即係食咗就唔使推咪。 我成日都講呢啲嘢我係道女嘅你唔好攞嚟道自己啦。嗱呢個即係我個名義嚟㗎。 你係政治不正確一樣嘢我哋唔糾纏呢樣嘢先。喂咁你講完惠東啦譬如你在香港就你自己有冇見過呢 香港有啲朋友呢都會有啲攞到貨啦都喺卡拉 OK 蟹對嘅。咁 disco 已經冇人無知啦俾人冚咗個間都係啦係咪先。 咪我知道有啲係好即係前半年到呢旺角嗰度都有。 係旺角都有嘅。 旺角度好多喎。因為我有一次我行過呢經過好多僆仔走佢走去嗰頭。 喔、三層㗎嘛。 係呀係呀。 啊喺個督公園對面㗎嘛。 好似唔知近住戲院嗰頭㗎嘛。 近戲院 嗰間有間戲院。 豪華近豪華啦。近豪華我哋唔好開嗰間嗰三間嘢近豪華都有㗎都有㗎。嗰度我見到外展社工呢喺下面動咗個牌幫啲人量血壓㗎又會高啲㗎嘛會急速上升㗎嘛咁我見過嗰度又隊到好多㗎好多隊。 咁你覺得係冇有冇用先即係我自己聽嘅一個講話就話呢其實如果你就算掃 disco 咁樣因為佢而家嗰個可能會做到點樣就係佢自己租間房 卡拉 OK 係唔係呀唔係一定卡拉 OK 係自己出面租間房。 租緊鬥 租緊鬥 自己有啊大把呢啲都大把。 咁你都冇佢扶喎。 喂喺學校都對得啦。大佬係咪先。喂點解唔會喺出面租個鬥啫幾條僆仔。咪當飯堂囉呢啲叫飯堂。有其實有好耐啦有以前食鴉片嗰啲叫飯堂到而家即係而家新式鴉片啫。係先鴉片都有個飯堂㗎嘛而家呢啲飯堂囉。都係我哋隊嘢囉隊完先落去 wet 囉。即係所以咪唔使袋住啲貨喺身囉。我喺屋企嗨即係我喺上面嘅鬥嗨完 通常大家都係租緊旺角啫，跟住或者租佐敦道啦，咁近啲食好間蝦完咪落返下面跳舞囉，去玩囉。所以而家咪有而家香港啲禁毒嗰啲呢咪啊就你有張良計差佬都有過層梯嘅，嗌埋個醫生過嚟幫你撩啲 care 出嚟睇下驗碼㗎嘛。 我而家有多種新㗎啦，因為新嘅調查方法，因為我睇美國呢佢都講話即係有多佢譬如話佢哋一吸咗或者點樣呢佢啲散嘅即係會毀滅嗰個證據嘅時候呢，咁有啲痕跡係黐住喺嗰啲 手度 好多地方㗎，譬如話啲有你碟上面啦、嗯、或者你呢紙上面啦，咁有一個有咗方法就係、是、好似嗰啲化學嗰啲鹽嗰啲鹼酸嗰啲咁嘅紙呀，佢貼落去呢佢就睇到究竟係咩邊一類型嘅毒品嚟嘅。 咁冇用㗎證據呢、啊、又唔係又用你喺我鼻度撩到先 出，即係證明你係吸咗 係囉，咁樣喂風吹過嚟得㗎大女騎，但如果係咁好無辜喎、啊、大佬。 咁呢個我就唔話，我諗唔係話一定喺美國會成功囉，但我相信喺大陸一定會成功囉，因為大陸唔需要講證據㗎嘛。佢捉到你，佢驗到有你 驗到張台有，咁我就嗨過咁，唔好用我 friend 咁樣睇到你的樣似，咁你點樣拉狗走佢囉，係咪先？都真係咁樣囉。 咁其實如果另外一個問題呢，就係、是、佢其實咪好多即係僆仔自己都做埋拆家嘅。 啊，係㗎。通常都係嗰一要你要你搵錢添啦，搵錢你唔搵錢點對嘢啫，你啲僆仔又要買靚衫，又要出去 wet， 出去 wet 都唔少錢㗎喎，講真你唔係平㗎喎，咁你都要消費一次都五六嚿水啦，係咪先，咁同埋啲 friend， 咁你而且你自己搵得筆錢，咁自自然然就話做大佬㗎啦嘛，而家啲大佬就係咁樣出嚟㗎嘛， 即係你喺個場度有嘢派有嘢威 有威， 咁好自然就大佬㗎嘛。 賺到錢咪請下啲靚仔靚仔隊囉，冇錢咪叫啲靚仔買囉，係咪先，咁好多係嘅，通常搵返靚仔做拆家添啦，因為近啦嘛，即係我大家年紀差唔多，咁樣有 friend， 啊 ,friend 撚 friend 咪成班客囉，都係呢啲咁嘅情況囉。 嗯，咁啊即係呢個係一個社會網絡嚟嘅。 係㗎、啊、等於我哋仲有任再買 video 咁樣咪搭咗個平台，跟住咪搵立啲人過嚟囉，咪越做越大囉，係咪先。 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我哋休息間再返嚟啊。